若望末世录第四章。这些事以后，我看见天上有一个门开了，并且有我初次听见那同我说话像似号角的声音说，你上到这里来，我要指示给你这些事以后必须要发生的事。我立刻神魂超拔了，看在天上安置了一个宝座，有一位坐在那宝座上的，那位坐着的看来好似水苍玉和红玛瑙，围绕宝座的红泥看来好似翡翠。宝座周围还有24个宝座，宝座上坐着24位长老，身穿白衣，头戴金冠，有闪电、响声和雷霆从那宝座发出来，在宝座前还燃着七个火炬，那就是天主的七神。宝座前面有如玻璃海，仿佛水晶，在宝座每一面当中，在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，前后都满了眼睛。第一个活物像狮子，第二个活物像牛犊，第三个活物面貌像人，第四个活物像飞鹰。那四个活物个个都有六个翅膀，周围内外都满了眼睛，日夜不停地说，圣圣圣，上主全能的天主，是昔在、今在、即将来永在者。每逢那些活物将光荣、尊威和颂谢归于那坐在宝座上的、万世万代的永生者时，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于宝座的那位前，朝拜那万世万代的永生者，且把他们的荣冠投在宝座前说，上主，我们的天主，你是堪享光荣、尊威和全能的，因为你创造了万物，万物都是因了你的旨意而存在而造成的。